139位。 黄景瑜的《红海行动》，提到《红海行动》，想必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在春节期间看过这部超燃的电影哈，而且呢，好消息不断的刷新呢，他们的票房记录，《红海行动》呢目前是33.12啊，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榜的第三位啊，我觉得要超亚军《美人鱼》33.86应该不成问题，因为《红海行动》已经宣布延期上映到4月15号，冠军当然是《战狼二》56.83亿哈、啊，恭喜《红海行动》哈、啊，也恭喜编剧啊冯骥啊。 开始新的一天，是个守护着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海滚的故事由我们谱写。 黄景瑜的《红海行动》，有机会呢去二刷一下啊。 Number 38位。 现在听到这是炎亚纶上榜3个星期，本周的小将一个榜位啊。 最久的瞬间， 最久的瞬间，炎亚纶。各位，现在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87中国榜 Top 40啊，现在刚刚开始。接下来听到第37位，刘欣的 The Lonely River。 Yeah. The Lonely Reverie 还是你们所熟悉的那位快女刘欣吗？其实她在很早以前呢，就是组过乐队哈，摇滚呢一直是她血液里当中呢，清理不掉的最根本的因子哈，所以现在呢，要回到她音乐最初的模样哈 ，The Lonely Reverie 啊，第37位哈。再往上爬一格，首周进榜的完全不一样的曲风啊，他刻意的要主打的一种叫做禅意中国风啊，将古风古韵的文学美感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他就是刘珂怡啊。这种古风歌曲真的蛮受现在90后00后的欢迎，就好像张碧晨的凉凉一样的。暖山同样是一首水墨风情的作品，由刘珂怡填词，百慕三十刘珂怡联合作曲，首周拿到第36的位置。以出世的视角写修行人内心的纯净， 又是风来又是散，雪花绽，此去经年，山长水又短，相逢仍是少年山。我把满山的月光送给你当行囊，天涯红尘上会很烫， 是金榜第二周下降9个榜位啊，赵英俊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不许离开我。 他在05年参加我行我秀，但是歌手这条路走的并不是那么的顺遂啊。后来呢就走到幕后去写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 OST 啊。然后呢他的名气就上来了，现在他有个标志性的爆炸头啊，哇，他已经40岁了，赵英俊呢，不许离开我。 若冰封我的魂灵，就能换来你身影。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你说不愿意。我不许你离开我，你不可以。 张英俊的《不许离开我》当然也是一首 OST 啊，这是他为电影《南极之恋》创作并且演唱的推广曲。麒麟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接下来又是一首 OST 啊，这是《捉妖记二》的一首主题曲。可是这一次《捉妖记二》的票房并没有达到预期。蔡依林 Jolene 什么什么第34位啊。 有你下去想叫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蜿蜒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叫苦叫苦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成长。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清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st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想成想叫我们百分二百绝对完美。 stand up 为什么做什么，有你想没想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 搞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下变化两人也没差，不是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蔡依林已经很久没有发专辑了，江湖说2018年铁定要给大家出新的 album， 我要看一下他的舞曲怎么玩啊。 第33位 快乐吗，我们一起去 阿健去纽约首周拿到第33啊，他是一位民谣的歌手，他曾经也做过电台的 DJ， 他尽管呢好像并没有那么有名气哈、啊，但是并不影响啊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声音以及他的作品都是那么的舒服啊。 32位 Number。 我的梦，我的梦，超越时空冲动。你的笑容，始终守护我的星空。那栀子花绽放着，盛开在最好时光，多好啊！ 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演唱的片头曲《我的梦》啊，进榜第二周下降5个榜位，也是一首 OST。 我们常说 OST 呢，其实就是 Original Soundtrack， 电影电视啊，包括游戏动画当中的原声音乐啊。 OST 说起来比较简单一点。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带来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下面这一位呢，也是古风穿越少女啊！你说我这一个中年大叔，有的时候玩二次元真的是好心累呀、啊。还好可以听到这些年轻人唱歌哈、啊。他是2016年

Top 40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建外大街的直播间继续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40位吴亦凡赵丽颖的想你，第39位新歌进榜黄景瑜的红海行动。同时祝贺本片已经跃居中国票房总榜第三名啊，很快超越第二名。第38位是炎亚纶最久的瞬间，第37位是刘欣女刘欣的 The Lonely Reverie， 第36位刘可以的暖山，35位赵英俊不许离开我，34位蔡依林什么什么，33民谣歌手阿健的去纽约，汪小敏我的梦爬的第32位，31李宇的年。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军团，我们看到第30位金虎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阿怪告白呀。阿怪是谁呀？阿怪呢是金虎心目当中的自己啊，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是不是都住着另外一个自己阿怪哈。2014年中国好歌曲的选手，后来又转战梦想的声音呢，最早他的那个虎呢是老虎的虎，现在在旁边加一个金字旁啊，金虎阿怪的告白。 9位 歌坛不景气，如果能有机会呢唱影视剧的插曲主题曲呢，确实是不断曝光的一个机会，还不用自己花钱哈，说不定还可以赚一点红包啊。嗯，听到这是香港著名音乐人陈少琪的女儿陈明喜 Jocelyn 哈，她的最新的一首 OST 网剧艳谷的插曲叫花错，上榜三周啊。 仰望天上月光，像你的荒凉冷漠埋藏，地不老天不荒，我等待更漫长，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苦苦思量你的身影， 那揭开了一张寂寞，如何看破你目光的 八位。 离家近了，却近了呼吸。童年远了，是否还来得及？半梦半醒，数十载的光阴。 陈冰，如果不是你，第二十八。 如果不是你，隐隐约约牵着我的手，如果不是你，爱无声无息，一切如果不是你，在艰难时刻从不曾放弃。 春节期间特别推出的游子归乡心情的一首歌《近乡情切》哈，不知道我们这些北漂啊，这个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陈冰的《如果不是你》啊，送给远方的爸爸妈妈的一首歌曲。陈冰是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当时是那英组的亚军，全国八强，那届的冠军是张碧晨。陈冰呢也是很多人看好的，长得又漂亮，唱得又好，可是这些年呢总觉得还是欠临门一脚哈，加油陈冰。 OK， 那接下来继续往上看一下第27，本周下降五个榜位啊。 Julia 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关空堂口才懂生活不能旅行，镜子前 听吗？我想念我自己，来自彭佳慧。 Number 第26位。 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曾风化百千年的爱恋，情愿那流言如潮水般缱绻，这一盏风灯终其生流浪。 这是一首金榜的新歌，来自金贵盛啊，作曲也是他本人来完成的啊，为电视剧《闺中美人》演唱的插曲叫《风灯》啊。 用一生时间等候，用半天光景回首，为一段情缘执着白了头，叹春花秋月中迟疑了方向，被红尘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素颜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看风花百千年起身去流浪。 Number 第二十五位， 重启就放弃，没人会再记得， 瞧瞧几乎首首都是 OST 啊， 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 Angela 张韶涵演唱《剩下了自己》，上榜6周，最高第8，本周第25，这是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恋爱先生》的人物主题曲。剧没有看，可是歌曲在榜上呢，却留下很多的痕迹，这也是很多 OST 的功效吧。 去 首歌也是很好听，今年他要发第五张个人的专辑了，据说这里面有12首歌，是一张诚意满满的专辑哈、啊。胡夏的孽呢上榜5个星期，本周第24。 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墙，那是你一人陪在我身旁。 第23位。 这是当时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被很多人看好的很爷们儿的一个歌手多亮啊，哇，又是一首 OST 啊，这是网剧最强男神的插曲啊，多亮，世界为你鼓掌啊。 第22位。 五月天最好的一首歌，好听啊！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的什么歌？合家欢的一部电影啊，《捉妖记二》的一首主题曲。不过呢，现在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呢，被《红海行动》这个后来居上，真是杀出一条大黑马呀！一定要恭喜一下。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麒麟。2018年第8期 Top 40啊，第30位金虎阿怪告白，第29位陈明喜的花错，第28位是陈冰的如果不是你，27位彭佳慧的我想念我自己，26位金贵盛啊风灯新歌进榜，25位是张韶涵的剩下了自己，24位胡夏的拜拜月光。

陶喆呢，未曾谋面啊，去了火星的他的孩子哈 ，Mars Baby Number 20，马上听到是第19新歌李玉刚《独孤天下》。 九位， 今天记忆人生何处不相逢，花坛流连万种，天高地厚一曲又终于你相拥，不会情从月提笔惊鸿，几句天下书写恩怨爱恨交融，流年拱手相送，不留一盏余红，陪我饮长梦。 李玉刚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啊，这还是他首支个人古风的 OST 啊。另外呢，做一个预告，他本人执导的音乐剧《般若号角》呢，将会在今年举行全国的巡演。 岁月提笔惊鸿，几许天下为公，书写恩怨爱恨笑容， 第十八位， 微笑面对寒光，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 Carrie Monway。 这首歌由姚谦填词，李思松作曲啊，这个 Terence T 哦，以前常常出现在我们榜单上的著名的编曲师，编曲《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今年是 Carrie 出道25年，他会通过一首一首的作品来拉开庆祝的序幕哈。出道25年，很多人生的感悟，懂得什么要放下，什么要珍惜。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人呢都是非常有魅力的。我们来听一下，同样是属于同年龄段的陈明最新的专辑，在《未知命运的河流》上带来的主题曲《河流》Number 17呢。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才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就这样的一直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知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奔跑过的田野变成落日的颜色，这样的一直走， 河流来自陈明 Number 第十六位。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一起去离洞山丘，你手心里拿着的花瓣。 OST 呢，有的时候就是要服务于影视剧的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当听到这首歌，总觉得这是萨顶顶吗？好像没有那么的萨顶顶的那种World Music 那种仙气哈，还蛮接地气的。这是玉江作词，萨顶顶作曲并且演唱，电视剧《台湾往事》的片头曲，只是首周十六名。 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永恒捕捉。从此后日出月落，那些人间的事我们一生生经过。只是轻轻地哼起了歌，就已经被天空铭刻。从此后你的影子落在大地上，就是我的重逢。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很咸。孩子 怎么过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 谁是林俊杰，黑夜为满天，选择伟大的渺小，这张专辑作曲是他本人啊，作词我非常厉害，而且呢我跟他非常的熟悉啊，这里面的层层递进，从黑夜问白天到黑夜恨白天再到黑夜问白天，从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到说再见不如忘掉能再见，太厉害了，易家扬老师给你打 call 哈。我们听到这是易家扬填词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啊， 清晨的雪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被五十三天的孤单抽一遍，等黑夜问白天 JJ 现在的演唱会哈正在巡回当中，听说一票难求啊，哇黄牛在那边炒票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2018年第八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下面是赵雷的19岁。 你是油嘴滑舌的人，可知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 现在就见到你。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是有用关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 这首歌上线的日子呢也非常的这个精挑细选，是在今年的1月19号发行啊，19号发行19岁 啊。中心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 这里面写了南锣中戏后海游泳池游泳馆 出现，我猜在19岁 我也好久没去那一片溜达了哈，人还那么的多吗？ 擦肩 第十三位，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能守一寸土荒芜，谁愿意眼里独处，谁不贪图幸福。 蔡健啊，他呀，演唱了他之前别人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曲，来自《贪图》这张 EP《Cherished》，歌爱啊，都是他把写给别人歌拿回来自己唱哈 ，Number Thirteen 呢。 注定怎么都孤独，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都孤独，眼神却能倾吐。既然怎么都我看一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能守一寸土荒芜，谁愿意跟你独处，谁不贪 十二位。 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谁在你身旁，陪着你疯狂，陪着你倔强，看着下错的大雪。 宋炳洋虽然是成都的孩子，但是呢他小小年纪去国外当练习生，然后去美国 Berkeley 啊学音乐，所以他身体里是非常混搭的哈。只是他的 EP Merry Lonely Christmas 当中的错序还蛮好听的一首歌，原地踏步两周第十二的位置。 如今的你呢，是否把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祭奠失去的岁月。 这都三月份了，今年北京是彻底的见不着雪了，是不是？哇，简直罕见呢、啊！下面又是冰，又是雪啊！下面是破冰，来自何洁，也是原地踏步 Number Eleven。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宝 2018第八。 听见鲸鱼在呼吸上正结束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蒙的世界，人要往冰河搁浅，尘土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见真都无邪，每寸踏雪都是探险，直到向前，这是一段不定之旅，长假当我迈开步伐，某部分的我也被抛下，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我只说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想要去高攀香槟宫的山，我想要去看看最接近的湖畔，任暴雪阻拦天色灰暗，让眼泪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就徒手打破你竹板，一束光往这地方照亮，零度之下宝藏埋藏，谁飞翔，我知他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桨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

排在第二十位，陶喆的 Mars Baby， 十九位李玉刚独孤天下，十八位是莫文蔚的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十七位陈明的河流，十六是新歌萨顶顶的指示，十五位是林俊杰黑夜问白天，十四赵雷十九岁，十三是蔡健雅的贪图，十二位是宋炳阳的错雪，何洁破冰排在第十一位。那接下来进入到 Top Ten 呢？和上周相比呢，有两首新歌进来，还有两首呢这个第二军团的歌挤进前十名。先来听一下胡夏的翻唱歌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追。 原曲呢是1993年孟庭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那时候孟庭苇呢玉女歌手红得不得了啊，没想到20多年之后胡夏翻唱了这一版。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压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 胡夏在3月1号他过生日那天发表了这首翻唱歌曲，梁文甫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第九位。 本周 Top 40有两首 Angela 的歌曲，就是她为南极之恋这部电影演唱的推广曲，叫没离开过啊。这个原曲呢是 Celine Dion A New Day Has Come 专辑当中的 I Surrender， 后来第一个中文版就是这版是啊林志炫首唱的哈。 八位。 管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出脚，甚至的人来疯。好吗，听身上线思想说的话，别说一起节奏。好啦，打几个好的预告，今晚闷骚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冷冷徐佳莹第五张专辑心理学当中的一首歌曲，排在第八的位置，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以及葛大为联系作词，徐佳莹作曲的一首歌，非常动感的一首歌哈。OK， 那接下来2018第八期中国榜 Top 40，接下来往上看一下李伟光年 Number 7。 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狂都为你投射，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 第六位。 你们的毛不易来了哈，明日之子的总冠军为一部电视剧叫香蜜沉沉烬如霜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不染啊，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啊。毛不易 清酒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愿这生生一身尘灰，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 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手牵长行舟余味。 Number 第五位。 来临怎样我的欢喜，你让我说我爱你，此刻我们亲吻淡然时光暂停，相偎相依。Darling kiss me 一次而已 Last enough。 林爱先生的片尾曲对唱，小野丽莎和靳东啊，特别特别舒服的一首歌曲啊，两个人呢也毫无违和感，虽然不在一起来录音，靳东好像也很少有录音的经验哈、啊，但是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老道哈、啊。欢喜 Number Five。 此刻我们拥抱渴望瞬间老去，热闹人间冷清天地，每条心间心音不离。 2018年2018期整个榜 Top 40还有四个席位，我们看一下上周的亚军，本周第四，来自胡彦斌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你要的全拿走。每次碰到他的这张专辑呢，我要念的时候都好有压力呀、啊。这个上海话我真的不会讲，叫 What the hell， 上海的朋友给我来指导一下，我这说的对不对呀、啊？ 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他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你能留在小店，特价卖出不换的贵店，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亲近的小面，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第三位， 很喜欢你慢慢。 恭喜啊 ，Karen Mon Wei 呢，新歌拿到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黑马歌手，是第三呢、啊。本周 Top 40还有两首歌曲哈 ，Top 20里面就有两个席位，《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 以及这首《慢慢喜欢你》，都是庆祝他出道25年的最新的单曲。那当然，他全新的 Tour 呢，也会在下半年跟大家一一展开。 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9点你喜欢。 就换你起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Number 第二位，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尝试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 每每听到这样的 vocal 的话呢，都会鸡皮疙瘩起来哈。周深的一缕执念啊，选自他的首张专辑《深的深》呢。看来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肩膀第四周拿到第二的好成绩，恭喜一下周深。由这张专辑的幕后的操盘手高晓松、隐约、钱雷一起合作完成。2018年第八期中国网超福利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麒麟。本周第十位呢是一首翻唱曲目，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啊。第九位是张韶涵的《没离开过》，第八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李玮的《光年》，第七位、第六位是毛不易的《不染》，第五位小野丽莎、靳东的《欢喜》，第四位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第三莫文蔚的《黑马哥慢慢喜欢你》，第二位是周深的《一缕执念》。再次感谢各位啊，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转帖评论和点赞。同时下周一呢我们要推荐新歌，所有的票是归零，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得到各位的继续支持。上周冠军是韩红的一时间，这是他全新创作的一首歌曲哈。那么本周呢连庄成功啊，恭喜韩红。同时也再次谢谢大家，祝福你们心想事成，再见。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此时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